难，我们在奔跑，沿着夕阳，日夜喘息，起伏不停。我闭上眼睛。草上仰望，看日子在飘荡。我们像那朵云彩一样，来不及回头望。

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来自于范玮琪的歌。有多少女生会把这首歌当成是定情歌呀？啊，这个情是友情的情，因为很多好闺蜜好姐妹可能都会像歌里唱的这样，她们的性格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互补，感情才能更好而更长久吧。哈喽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那接下来听到的是苏打绿在我们之间，这首歌的词曲都是来自于吴青峰峰姐。 你是我的身边的玩具，不会是我身边的问题，你是我的身边的游戏。On this tiny little corner， 我是你的手中的行李，不会是你手中的问题，我是你的手中的风景。On this tiny little corner， we dancing， we're dreaming， we're living， we're doing， we're trying， we're laughing， we're crying， so fun。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ba。 你是我的身边的玩具，不会是我身边的问题，你是我的身边。 在我们之间，这首歌的节奏是比较的轻快的，而且呢，听到每歌曲的调很高哦，所以非常的适合用来表现清风的声音，而清风的高音区也是很有特色的，鼻音很重，对不对？让人会觉得他是用鼻音的假音来演唱的，可是事实呢，却还是他完全是用声带在发音，很奇特的一个人。接下来听到李丽芬《爱的路上我和你》，这首歌的原曲是一首日本歌曲，叫做 Sexy Bus Stop。 偶然相逢，欢迎你爱的路上与我同行，陪着我度过良辰美景，迎着微风轻轻地对我说出你的感情，就这样打动我的心。

树枝温暖的花香，摇摇洁白的树枝，花雨满天飞扬，落在妈妈头上，飘在房车上，给我幸福的故乡，用红绳难忘，用生用世我不能忘。 这个名字可能喜欢摇滚和吉他弹奏的朋友应该是非常的熟悉了，他应该是目前内地最优秀的乐手之一了吧，他也有首席吉他之称。这样的一首很柔情的《梨花又开放》呢，应该也是展示了这一位摇滚大腕对故乡或者对母亲的很温柔的深情吧。继续来听到，哇，真的是好久没有他的消息了，来自于许畅的世界很小是个家庭，就是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当中的片头曲。 接上我的关怀，期待你的笑容，人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就是相互。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世界很小是个家庭》，那这首歌的词呢其实是来自于冯小刚。要来说一说这个几乎快被忘记的女生啊，她叫做许畅，唱歌的唱，而她其实呢就是许沛东的女儿。她是在大概4岁的时候就进入到了歌坛，还发行了她的首张个人专辑，当时也是成为了录制个人专辑最小的童星了。说到这个女生，不知道你是否还有印象啊。接下来听到这一首老歌，姜育恒的《别让我一个人醉》。 把我的伤悲，我的难受，轻轻住入你眼中，将我的快乐，我的痛，沉浸你手中酒，把你的希望，你的梦，慢慢靠在我怀中，将你的失落， 最爱你爱你，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惊险刺激龙车体验，炫酷奇幻恐龙山，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BMW X5 以卓越魅力纵傲天地，即刻购车尊享月供3888元金融礼遇，更有 BMW X5 M 运动型雄踞之势，尽展傲然风范，详询致电北京汇宝行010-5780-9580。

王菲的《蝴蝶》这首歌其实有两个版本，那它的粤语版本呢是叫做《邮差》，而关于这一首歌一直以来都有关于歌词的争议啊。相比较一些比较大众浅显的情歌，那这首《蝴蝶》的歌词呢透露的讯息好像让人很难琢磨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爱情故事，而王菲的声音还有神韵呢就更难琢磨了。所以有人就说啊，像林夕的词也好，王菲的声音也好，就越难懂就越是得人喜爱，很奇怪哦。继续来听吴克群的什么东西。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什么东西，好像据说这还是吴克群的口头禅。 我整夜翻来覆去想着刚才的事情，电视机里面一个专家说这是上习题，我打开电脑查询查出他一堆道理，他叫你吃饭叫你穿衣叫你说话语气，他说完 rock 就要穿皮衣，心态就要穿主意，却黑人说话的语气，记得家具 ABC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能不能够让我做我自己，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大概自己不再压抑，我几天关在家里谁能够救我出去，王子也需要公主出现在童话故事里，结果我好不容易遇见了神秘天女，她劈头第一句就问我存款有几多斤，难怪妈妈她叫我学太极，真心国家的经济做音乐的没有出息，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能不能够让我做我自己？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打开自己不再压抑， 能不能丢掉面具？让一切没有顾忌，不必再说东说西，让我能呼吸。自己爱什么的？什么东西不必再小心翼翼的自己，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能不能够让我做我自己，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打开自己不再压抑， 哎还有 什么东西 想自己爱什么东西 想自己爱什么东西 吴克群的什么东西，一直给我的感觉是吴克群写的歌好像啊，什么都可以往里面写，就借由音乐来说自己想说的一些话，比如说写自己啊，写将军啊，还有写他的女朋友啊，甚至呢自己的口头禅都可以写成一首歌。小珍的音乐盒继续来听到两个女生 ASOS 十分钟的恋爱，这是大小 S 的一首成名曲。

了以后每一句都可怕，人怎么会如此难以了无牵挂。 第一首咖啡呢是收录在张学友02年发行的专辑《他在那里》当中，而这首歌是由黄韵玲作曲，何启宏填词的。更精彩的是啊，他的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首合唱的歌曲，包括跟梅艳芳合唱的《男人四十》的主题曲《相爱很难》，还有跟李玟合作的《从头到尾》，包括还有林忆莲合作的广播剧《日与夜》的主题曲。可以说这张专辑应该是张学友歌迷收藏的一张不错的选择吧。那接下来要听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啦，这是辛晓琪的《心里有数》，其实呢是翻唱自信乐团的那一首你很熟悉的离歌，当然他们也都是翻唱自一首韩国的作品了。好啦，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这样了，还没有听过瘾的话没关系，还继续有好音乐会陪伴在路上的您，拜拜。 有故事会被记住，总是因为起伏，当伤痛褪了热度，留下暖暖感触，每一次面对